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昨天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宣介会，全面介绍解读全会的重大意义、丰富内涵和世界影响。来自全球160多个政党和组织机构的500多位代表以及近100位驻华使节出席宣介会。与会外方人士热烈祝贺19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，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百年来，特别是18大以来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，认为全会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前进注入强大动力，也将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。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，介绍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有关工作情况。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。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，明确在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杭州、广州、深圳六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，着力破除阻碍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的体制机制障碍。意见共提出10方面百余项改革举措，主要包括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和地方保护等不合理限制，健全更加开放透明、规范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和退出机制，持续提升投资和建设便利度，支持市场主体创新发展，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。国务院办公厅政府职能转变办公室主任、国务院审改办协调局局长卢向东： 我们也将密切跟踪试点进展，研究适时扩大试点城市的范围，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、难点、痛点，不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。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四号机组昨天正式并网发电，这是白鹤滩水电站已投产发电的第六台机组，也是三峡集团在长江干流上建成投产的第100台水轮发电机组，这标志着长江干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。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。 三峡集团在长江干流建设了以三峡工程为龙头的六座梯级电站，设计装机110台，总装机容量7169.5万千瓦。六座梯级电站有效缓解了华中、华东地区以及川、滇、粤等省的用电紧张局面，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也为西电东送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。三峡集团董事长雷明山表示， 长江干流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，标志着长江干流上100台机组全部具备全开运行条件，可全力投入到当前能源保供中，对坚决打赢能源保供攻坚战、全面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。 本台消息，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追授潘东升时代楷模称号，号召广大政法干警向潘东升同志学习。潘东升是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，他从警37年，始终忠诚履职，拼搏奉献，带领福州公安先后打掉涉黑组织35个、恶势力犯罪集团169个，同时他还推动公安数据共享，实行互联网加便民服务。今年9月，潘东升在岗位上突发疾病，不幸去世，年仅57岁。 连日来，云南省瑞丽市生产经营有序恢复，宛丁口岸通道提升改造和测试工作正在进行中，当地将加快推进口岸基础设施建设，有序恢复口岸通关。总台记者李阳、王希报道。 瑞丽工业园区有29家企业，其中26家目前正常生产，有3家企业受疫情影响处于停产状态。银翔机车制造有限公司主要面对海外市场，负责人方伟说， 我们公司现在最大的诉求啊，就是在精准防控、科学防控的前提下开放口岸。 今年7月中旬起，宛丁口岸因为疫情防控需要暂停跨境货运业务，目前口岸